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是谈一谈我们身体衰老的问题。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和大家说这个衰老的问题啊，有一些朋友是不太愿意面对的，就觉得我还挺年轻的，不需要和我去探讨这个衰老的问题。但是也有的朋友呢，是属于那种就是未雨绸缪型的，可能自己的确还没有到衰老的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会很担忧我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衰老的情况。那对于衰老这个词啊，我觉得首先有必要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是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个判定的界限是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说我先问问严老师，严老师您认为怎么就代表是衰老？ 我自己觉得衰老吧，我想一个呢就是我动作慢了，第二个呢记忆力差了，第三个呢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其实这都是衰老的表现。 嗯， 还有一个呢，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呢，我所讲的话语用的词啊，跟不上现在的流行语， 大家都听不懂了是吗？ 比如说凡尔赛 啊 啊，那可能我就要想什么叫凡尔赛啊，我就想半天。所以你看这些呢，其实这都是我理解衰老的一个含义。我不知道孟莹你怎么想。 我的理解，其实我从来不认为衰老是一个贬义词，又或者说从我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觉得衰老它只是一种状态，但并不代表说它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从我的角度认为，只要心态是年轻的话，衰老好像就永远赶不上我年轻奔跑的这个脚步啊，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呢，其实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今天和大家谈到这个衰老的问题，为什么会说到它呢？也是因为前一阵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啊，在这个新闻当中呢，它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做以下的几个动作的话，就代表我们的身体还年轻，还没有衰老。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会很想知道啊，说哎，怎么就代表着说我的身体还年轻着，还没有衰老，那就会很关注这六个动作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动作。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严老师去从这六个动作入手，跟大家去分析一下。当然像我刚才提到的啊，我们心态上对于衰老是可以藐视它的，可是我们身体上对于衰老的确它是随着年纪的变化会发生改变的。那这种衰老的确也是我们需要去正视它，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心态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是另外一方面的，这种和它的抗衡，这些是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想和大家去关注的。 对， 嗯， 其实我也看到明讲的这个小的文章了，如果按照他这个文章的题目来看的话呢，除了刚才明提到的 这个文章他特别提到六个小动作以外呢，其实呢他这个标题还是挺吸引人的。他说人呢从39岁开始衰老，能做这六个小动作说明你还很年轻。 你瞅瞅，就说39岁就已经开始衰老，让收音机前不少的朋友啊，在这个年龄界限前后的朋友其实都会心里发生一些变化，已经过了39岁的朋友就会很郁闷，天哪，我就已经进入到衰老状态了吗？而快到39岁的朋友呢，又会觉得很心慌啊，我没有几年就要衰老了。而离他可能还有一段距离的正在青壮年的这些朋友，10几岁20几岁的朋友又会觉得说，哦，那我距离他可能还挺遥远的。但是其实想一想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时间如白驹过隙啊，他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就会来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衰老的年纪。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之前做一些提前的预防，或者说是给身体再加加码？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来说，我们都是可以去了解的嘛。 对， 嗯， 其实刚才孟莹讲这个时候呢，我也在想，第一个呢，比如说39岁啊，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60岁的时候，我会发现时间变得快了。 嗯， 这个时间快呢，其实我在想，这是和我们人的生命100岁是一个普适性的上限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不自觉的就会想，60岁距离100岁呢，还有40年的时间。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有了一个倒计时的感觉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时间会变得更快一些啊。那么你像他这个题目当中提到39岁，他又用了6个小动作，说你能够做完，表明你身体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里头呢，实际上他强调的是6个动作。那么如果从39岁这个角度和衰老关联上呢，我又觉得呢它又不是完全对的。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明说人的衰老是从39岁开始的，那我38岁是不是就没有衰老，或者是我40岁是不是就已经衰老的不行不行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衰老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一个自然现象，人从出生开始实际上它就伴随有衰老的过程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衰老的速度可以减缓一些，让我们生活的质量呢和功能呢变得更好一些，这确实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小的文章呢，我更看重的是他后面讲的这6个小动作。 嗯， 因为从这个人体的动作来讲呢，确实它反映的是一个身体的功能，而从身体的功能的角度来讲呢，它又是一个人体细胞它的健康程度，或者说它的衰老程度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啊。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能不能做他这个文章当中提到的6个小的动作的话呢，确实值得我们去关注。我又看了一下他这6个动作，你比如说他6个动作提到的是俯卧撑啊，平衡下蹲、握力、走路速度、弯腰双手触地，还有闭眼的单脚站立啊。那么其实你单纯的看这几个动作呢，也是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些衡量我们身体的一些指标啊。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身体的功能呢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它这6个动作呢，它在反映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的。但是相比之下呢，你看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呢，它也有呢相对应的一些测试，其实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从人体的功能，比如说你的耐力、你的力量、你的柔韧和你的速度以及你的灵敏的状态呢，来反映你的身体的健康和功能的这个活跃的程度啊。那么你像他提到的这6个小的动作呢，其实呢 它涉及到的呢都是一些局部的。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说把这六个动作就等同于我是不是衰老了，我是不是保持在一个比较有活力的状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它一定是不全面的。而这个衰老呢，除了身体的表现以外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提到过人的这种精神啊，社会属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是衡量一个人衰老程度的。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活得非常的就是说是阳光啊，那么他的身体可能也是在衰老的过程当中，但是他比他的同龄人显得状态更好。 对 啊，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除了他身体的以外呢，其实人的衰老呢还有很多影响他的因素，换句话讲我们还有很多对付衰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嘛，精神状态其实起到的这个作用会更大。 对，但是动作呢是一个最基础性的。 对 啊，如果你身体不能活动了，这个对人来讲呢说老实话最首先打击到的就是精神。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六个动作吧，好不好？ 好，那么你看他这六个动作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俯卧撑。你看俯卧撑呢其实很多的嘉宾都来讲过这个动作啊。那么俯卧撑呢它是一个最具大众化的，你说它是一个锻炼的方法也行，你说它是一个衡量你的身体的肌肉力量的水平的一个指标也行。 对 啊，那么也可以呢把它作为一个竞赛的活动的项目之一也是可以的。所以俯卧撑呢因为它不受到场地器材的限制，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两下。你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师，他60岁的时候他说我就做60个俯卧撑啊，来证明我的60岁到了啊。 我以为说是证明自己并没有衰老。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俯卧撑呢是非常简单易行的一个锻炼方法，也是一个衡量标准。而且呢在俯卧撑的做的过程当中呢它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宽的窄的啊，还有呢我们可以从把脚的位置可以是水平的，可以垫起一些高度，还可以再一些高度，甚至我们还可以把手的高度呢可以不断的改变。 对，难易的程度嘛。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俯卧撑呢它在完成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全身的肌肉都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俯卧撑呢你要想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呢充分的利用它这个动作的特点。但是最简单的呢就是你能够完成的正确的程度和次数。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可以设置一个标准。你让我看到的呢你比如说20岁到30岁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呢1分钟能做17到29个。那么女性呢能做12到22个，就说明你的素质是基本合格的。如果你能做到30个左右，那就是身体的强壮的。如果你做不到17个，或者说女性做不到12个，那说明呢你的这个力量呢是比较差的。 上肢力量嘛。 对。还有呢你比如说如果是30岁到45岁的男性的话呢，你1分钟如果做13到24个，女性呢做10到20个，这就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45到59岁的男的，如果你做11到20个，女的呢做8到20个，那就可以视为达标的。所以呢这个俯卧撑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反映你肌肉力量的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性的形式。所以肌肉力量呢我们又讲到呢它在我们身体功能上来讲呢它扮演的角色呢又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所以你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然它能够反映你的活力的大与小。 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动作啊，俯卧撑，也是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既可以当做锻炼的方式，又可以当做衡量的标准，同时呢，还可以是这种朋友之间或者说是家人之间一起去进行游戏的一种方式。这个动作我们大家非常的熟悉，而 作为一个衡量自己是否衰老的标准，它也可以从中去体现我们上肢力量的一个能力。当然了，上肢力量说完了，我们肯定得提到下肢力量。下肢呢，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和大家当时谈到过的这个关于蹲的问题。就像杨老师之前提到的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大家需要下蹲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上厕所的问题，一旦从下蹲改为了这个坐便器的话，其实就已经省去了大家很多下蹲的机会。但是下蹲之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又是一个必备的基本能力。如果我们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下蹲的动作做得少了而就丧失了这样的能力的话，那自然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生活困扰。大家也要注意啊，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生活困扰，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在锻炼训练的过程当中是达不到的一个标准的问题，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给大家造成困扰的一个问题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就说了，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必要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还有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进行下蹲的事情呢？那好，我们说一个，比如说蹲下来系鞋带儿啊。那有的朋友还可以说，干嘛非得蹲下呀？我坐下。那也许这个环境里没有让您能够坐下的地方，那我们怎么系呢？那就把腿得抬起来。那如果我们蹲的这个能力都不好的话，或者说叫下肢能力都不好的话，您腿还未必能够抬得高，让您够得着系鞋带儿。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蹲的动作，它跟我们带来的这个连锁反应是非常多的。还有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捡东西，那这个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不了的嘛。有的朋友老说了，那我不蹲下捡，我弯腰捡。可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如果是一些轻的东西，咱们弯腰也就算了，要是重物的话，我们是弯腰去捡它，或者说是抬起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给我们腰部造成的这个负担以及这种损伤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我们正确的姿势大家其实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都是要先下蹲抬起这个重物，或者说捡起这个东西，我们再这个起立的。所以可见蹲这个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又是可以体现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下肢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自然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衰老也会有一定的反应。 对， 嗯， 其实蹲这个动作啊，挺有意思的。我看有那个文献讲呢，说这个蹲这个姿势呢，有一点呢像这个胎儿在子宫当中的姿势， 嗯， 它非常相似的啊。另外一个呢，蹲其实呢，我不知道孟莹你自己有没有过体验， 嗯， 其实蹲下来呢，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身体的一种姿势， 得看蹲多长时间啊。 当然是，当然是了。当然这里头呢，可能你说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对， 你蹲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如果你站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站的速度快一点呢，还会出现学术上叫做重力休克。 对 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就会是有眼前一黑啊。另外一个呢，蹲这个动作呢，其实和我们体育锻炼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的马步， 嗯 啊，站桩，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而这个蹲这个动作，它要用到的身体的肌肉的部分呢，是全身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呢，从你的核心的部分啊，到你的上下肢的部分，可能都会用得到的。它还是一个能够反映你这个关节的灵活性，反映你身体衰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当然呢，从不同的年龄的角度来讲呢，蹲确实对这个不同年龄的人来讲呢，它又是一个面对的不能够回避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让一个老年人要让他蹲下来，那实在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了， 不容易了已经， 哎，但是你让一个年轻人蹲下起来蹦蹦跳跳，好像又是易如反掌的，这 理所应当的嘛， 理所应当的。 对，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从一个人的维护健康的角度来讲，蹲这个动作呢，它确实呢又是需要我们全身，骨关节、肌肉呢共同要参与，甚至还是一个协同的用力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你看，有的人蹲下起来呢是非常不协调的， 嗯， 看起来笨笨的那种感觉。啊，那么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他在讲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他叫做平衡下蹲。 这个平衡在这个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你不仅要能够蹲，你还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在蹲下起来的全过程当中能够保持住这个平衡，这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蹲这个问题上呢，你比如说啊，如果20岁到35岁的这个男性的话呢，能够连续的完成20到30次，女性15到25次的话呢，说明他的下肢的力量是比较优秀的啊。那如果30到45岁的话呢，男性如果能够完成15到20个，女性是12到18个，说明下肢呢是健康的啊。如果50岁以后做半蹲啊，能够完成上面讲的这个数量的话呢，那说明身体是基本合格的。如果60岁以上，在没有搀扶和支撑的情况下，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够从椅子上来回下蹲6到10次，那说明腿部力量呢是比较强的啊。如果你蹲下去站不起来，那真的是说明老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可以多做一些蹲起的动作。当然呢，在体育锻炼当中，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个叫做安全性的原则，一个叫做量力而行的原则。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即便是在做到蹲这个动作，我们又强调了蹲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练习你最主要的是下肢的肌肉力量，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能力的一个动作以外呢，我们在练习它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安全的问题， 对， 量力而行的问题。老年人呢，一定要扶着一个有稳定的可以扶或者说把握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做这个啊。所以这个高度呢，你可以自己选择， 能达到自己什么样的程度就达到什么程度。 对，所以你看蹲有深蹲有半蹲啊，还有呢像我们站桩的那种高的马步，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下肢承受的力量呢，它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那就起到了练习的这个刺激的作用了。 嗯，对，这个蹲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曾经讲过嘛，就是我们的蹲法有很多种，有可以依靠物体的，比如说靠墙进蹲的，还有不依靠物体的，还有深蹲呀，或者说是蹲的高度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把控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在反映我们的下肢力量的情况。而我们又说了啊，这个下肢力量的能力越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肌肉层面上也好，还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的这种刺激也好，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下蹲的动作来判定我们的身体是否衰老，这同样也是大家可以去给自己进行的一个检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和大家谈一谈哪些动作会反映我们身体衰老的问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关注自己的身体功能状态是保持身体活力的基础。 握力的强度 哦， 其实握力啊，目前来讲呢，它在健康评估当中呢，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 嗯， 但是呢，我们常常呢，在人们心目当中呢，好像又把它忽略掉了。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我不知道听众注意过没有。比如说，罐头拧它的盖儿，或者说我们洗完脸以后拧一下毛巾，你看，这个都是和你的手部的力量是有关系的。那么握力呢，它是通过一种专门的测试的设备来看你的抓握的这个能力。而这个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开罐头拧毛巾这些动作以外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特别多的事情都是要通过手来完成的。所以你手部的这个力量呢，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它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柳叶刀呢，他曾经有一篇文章呢，他就提到过，说这个握力不够的人呢，他更有可能呢得这个心脏病或者是中风。 嗯 啊，那我个人理解呢，除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握力的问题以外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握力不够的话呢，它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的影响呢，可能最基本的还是身体的活动的减少。那么身体活动的减少呢，它又会带来呢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呢参与度的不够，然后再加上一些衰老的问题、饮食营养的问题，这都有可能呢叠加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使得这个心血管系统呢出现故障的风险呢就会增加。所以这个握力呢，其实在评价一个人的健康的过程当中，在力量这个环节，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第二个呢，其实呢，现在在很多的健身器械的这个商店里头呢，都有卖各种各样的握力器。 对，小小的，很方便嘛。 有硅胶的，也有机械的，甚至可能还有更内容丰富功能的这种握力器。所以希望大家呢，买一个随身可以带上啊，然后呢可以去随时呢去做一些手部的力量练习，提高自己的抓握能力。 嗯， 所以你的生存能力呢就会提高。 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两部分啊，基本上还都是属于这种偏大一些的肌肉群，尤其是像下肢，都不用我们说啊，都知道是在身体当中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肌肉群。而对于我们的上肢能力来说，这同样也是大家不可忽视的。而提到这个握力的时候，未必我们大家都会关注到，又或者说是我们没有太把握力当成是一种反映我们身体是否年轻的表现。但是刚才通过严老师的这个介绍，以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陆续和朋友们去分享到的一些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握力其实它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力量的体现，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并且我们也看到权威的医学杂志当中有 这种就是学术的研究指出说，握力不够会导致我们患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风险增加。再加上我们其实平时也看到有一些朋友手里头特别喜欢玩一些核桃，其实 那个健身球， 对，其实这些都是在侧面反映出我们手指握力的一个情况， 还有灵活性。 对，那当然我们在灵活性上可能朋友们做了不少了，但是对于他的这个力量的训练，我们大家还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这样的话自然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握力强度，并且也可以让很多朋友在之前啊处于忽视自己握力状态的一种情况得到改善。啊，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又是什么呢？ 走路的速度。你看前面是三个是跟力量有关系，第四个呢就是走路的速度。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走得越快那不就代表我就越年轻呗？ 那当然是。 嗯，对。 你看我们看一个人的是否老了，往往从形容他的动作上呢就会看出来。比如说这个人呢行动迟缓了，或者说这个人动作呢健步如飞。如果说这个人是60岁的人，说这个动作迟缓，大家觉得这可能正常的。但是你要说这个60岁的人健步如飞，那肯定说明他是充满活力的。 对。 所以这个走路的速度呢，它是和我们身体的机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啊，你比如说这里头呢，一个是和你的心肺功能， 对， 一个是和你的全身的特别是下肢的肌肉呢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走路的速度呢，它是一个生命健康的，有的文章当中呢它叫做预警器 啊。 啊，那就是说你走路的速度呢如果变得越来越慢了，那可能呢它说明呢你的这个健康，你的衰老的程度呢 加快了， 加快了，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对，亮起红灯了嘛。 对，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关注过没有，比如说我们在全民健身当中呢给大家提出的健康运动行走的步数呢，你看那个中国膳食健康指南当中它的那个图，其中画着一个跑步的人，底下写的是多少呢？6000步。但是现在呢关于这个步数的问题呢也有人研究呢，说我走10000步。所以你看在那个朋友圈里头，在微信上呢常常有这个走路的这个软件会有一个排行榜。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这6000步也好，你这10000步也好，甚至再多一些也好，它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你这6000步和10000步用多少时间走完的。 对， 这就相当于呢100米你是慢慢的走还是全力的跑，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你走下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走路的速度你如果快的话呢，那就相对来讲你的能耗就是增加的，而需要你的心肺功能就是高的。 嗯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走路的速度上呢实际上呢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锻炼当中呢利用走路健身非常重要的不能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看自己的步数，一定呢要看自己走的时间和步数之间共同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这里头就有了强度的问题。所以如果简单的说你走了6000步或者说走了10000步啊，我这是一个符合健身标准的一个步数，但是呢运动强度不够呢，你的锻炼效果就是有限的。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专家学者来咱们节目当中讲，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 对 啊，会讲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方法，而且有的文章当中和一些学者专家也讲，也强调呢在运动当中呢如果没有了强度，你的这个运动的效果呢是会打折扣的啊。所以你的健身呢它所产生出来的效应呢就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走路的速度上呢，它为什么把它放到一个衡量你的衰老的一个情景底下呢，我想它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当然这里头呢也并非说呢你走的速度越快 就越好。因为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速度它意味着是一个强度的问题，而强度对一个人来讲呢，是不是合理是最关键的。而我们在关注健康又关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能够和自己的过去放在一个我们自己的年龄的这条轴线上，来延续的让它渐变而不断的增加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和别人去比对比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测试的标准的。 对， 那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来判定的呢？ 这个标准啊，其实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就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固定时间固定距离你能够完成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相对我们个人而言，如果你在固定的距离当中你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这就是一个好的表现。所以你要看你现在，比如说我走小区一圈能走多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基础。如果你在一段时间锻炼以后呢，你这个时间缩短了，那就是进步了。所以现在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大众健身当中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也可以固定时间看你走的距离是不是变长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呢，在这个大众健身或者说从这个全民健身研究的角度呢，它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测试的指标和标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你看全民健身当中呢，它有1000米跑的时间的问题，你按那个时间去衡量就没有问题的。 对，那当然啊，走路速度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对于大家来说也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衡量它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第五个动作吧。这第五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它更多的反映的也是我们柔韧性的一个体现。 对，其实这个动作它叫做弯腰双手触地。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在准备活动当中呢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体前屈，双手是不是可以触地啊。那有的人呢可以掌心触地， 对， 有的人呢脚趾手指尖呢可以勉强的触及地面。那这个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反映了一个整体的柔韧性，特别是大腿后侧肌群的这个柔韧性啊。所以这个柔韧性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老百姓常常讲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对 啊，因为这个柔韧性呢它代表着是一个关节的活动度啊，而关节的活动度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呢反映了一个人体的活动的动作的灵敏性啊。那么这些呢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人体是会慢慢的趋向于僵化的，就是胳膊腿会变硬的。 对， 其实就是说这个韧带和肌肉的弹性会降低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平时要注重柔韧性的练习呢，也是我们在抗衰老保卫健康提高自己的活动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你弯腰双手触地呢，它既是一个检测的标准，它也是一个练习的方法。所以在柔韧性这个问题上，就这个动作而言呢，大家一定需要注意到比如说年龄大的老人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我们强调的还是安全的问题。那么完成动作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呢就是动作的突然，一定呢要缓慢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要量力而行。那么这个量力而行呢就是一定是跟自己去相比而言啊，你能做到什么程度你就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呢用更长的时间来达到你的预期目的。 对，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弯腰双手触地嘛，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方式。其实还有的就是坐姿体前屈，是同样的效果。 对 啊，就是我们既可以站着做也可以坐着做。 对， 给我们进行的这个 测试的效果其实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来看我们的这个柔韧性到底怎么样。而对于我们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柔韧性其实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老师就介绍了嘛，就是我们不管从多少岁开始去进行柔韧性的练习都不晚，就是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已经到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身体已经这么僵硬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再让自己的筋变得更软一些，或者说更开一些，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之前我还看到过有一个报道，就是一位老奶奶，她是从自己70多岁开始每天去坚持进行柔韧性的训练，直到她80岁的时候，她的这个柔韧性是相当的好。所以哪怕从我们大家普遍认为的这种非常衰老的一个年纪开始去进行柔韧性的练习，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都是可以去接受的。毕竟我们有一个前提，从自己的这个角度一点一点的去进步，一点的一点的去改变。像严老师刚才也提到的，我们的一些适度的原则其实放在朋友们的身上都是可以的。而对于我们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来说，大家去判定自己的这个柔韧性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严老师也可以和大家先去介绍一下。 对，其实我想呢，从这个柔韧性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特别赞同刚才孟莹讲的，除了他说到的这个弯腰触地以外呢，其实按照国民体质监测的测试指标呢，是坐位体前屈。 嗯， 啊，其实我们还可以呢，增加这种，你像这个瑜伽的练习，其实瑜伽练习就是各种各样的拉伸和柔韧性的练习。我们如果从这个弯腰体前屈双手触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啊，那你至少呢要能够摸到小腿，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比如说35到50岁的人呢，要能够摸到踝关节，啊，那么20岁到35岁这个之间的人呢，要能够触及到地面，啊，然后呢，甚至可以抱住双腿，啊，脸贴在这个小腿的胫骨前面， 嗯， 那这都是一个柔韧性比较好的一个最简单的测试的标准。啊，当然呢，我们特别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如果你是站的这个姿势的话呢，做这个弯腰体前屈触地，不管你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一定要注意动作的缓慢，啊，因为这个呢，是对我们身体来讲呢，这也算是安全性的一个原则，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通常来讲呢，女性的柔韧性会比男性要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去关注柔韧性的问题，同样也是要关注的。因为这里头我们更强调的是，或者说我们一再说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去做一个对比，是最务实的，也是最正确的。而且柔韧性对我们肌肉的弹性，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啊，这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的一个支撑。 嗯，对。那第六个动作又是什么呢？ 第六个动作呢，也是我心里当中的一个对我自己最不自信的一个，就是闭眼单脚站立。 啊，对，这也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当中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动作。 因为这个呢，其实我们如果是睁眼的话呢，如果你单脚站立平衡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特别难。 嗯， 因为视觉呢，人的这种平衡也好，它是跟人体的本体感受器是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的。人体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器，然后呢，让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你看主动健康当中呢，它就特别强调这个用各种各样的外部的刺激，让身体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感受器发生变化，来刺激身体当中呢不断的产生这种应激性的反应，然后呢直至适应性的改变。这样的话就使得身体呢对身体的一些姿态上的一些变化呢，它可以起到一个及时的调整。这不就我们生活当中 你的可生存的能力就会提高吗？因为世界是在变的，你身体要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这里头有身体的问题，有心理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回到我们讲的这个闭眼的单脚站立呢，实际上它最根本的一个反映的是人的平衡能力，而这个平衡能力背后呢，就是一个脑控制肌肉的问题。啊，所以说呢，人老的过程当中呢，脑的衰老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所以人衰老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就有了记忆力的减退的问题，有了动作缓慢不协调的问题等等这些，然后再加上从身体本身来讲的话呢，可能又会有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困扰，包括血管的硬化的问题。其实说的简单一点，这些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就是使得大脑的血液供应让大脑工作受到影响越来越严重的一个因素。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用闭眼单脚站立的这种方式呢，他来测试你本体感觉的背景底下神经能够控制肌肉的这种能力，也就是你的平衡能力呢到底有多好。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简单，十秒钟，如果你闭眼单脚站立能够超过十秒钟以上，那就是好的。 对， 如果越多那就是更好， 你就越年轻， 你就越年轻。我为什么说我自己痛呢，就是我有时候测试的时候呢，我在这个指标上不是特别理想。当然我还是能够超过九秒钟啊，但是我是自己觉得不理想， 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更年轻的那个状态嘛。 因为我这马上想到就是，我是不是脑血管有点硬化的感觉。所以这个里头呢，就是闭眼单脚站立呢，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简单的自我检测。但是我们如果要用这个动作测试的话呢，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讲，我们还是要强调安全的问题。旁边呢一定呢是要有家人陪护的问题。因为单脚闭眼站立的话呢，它是不平衡， 对， 就容易摔倒。 对， 老年人又最怕的就是摔倒，所以一定呢要注意，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还真的是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年轻人们相对就好一点吧。 对。那我们刚才听杨老师和大家介绍的这个闭眼单脚站立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有的人把它当成是一种训练的方式，有的人把它当成是一种我们衡量自己平衡能力的标准。其实这些都可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简便易行的，我们可以时不常的就把它拾起来去做一做。自己来做呢，我们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平衡能力，而和家人和朋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既把它叫练习，也可以叫成趣味性的比赛，又可以增进我们大家的一个锻炼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锻炼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对于朋友们来说呢，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六个动作，虽然它有一个前提是所谓的测试我们身体是否衰老的几个动作，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它也是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去提升我们自己这几方面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啊，衰老是追不上我们身体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才是我们大家所期待自己一直保持的一种很好的状态。而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呢，年龄的确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身体良好的一种表现才是我们更愿意看到自己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反映出的一种良好的面貌。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啊，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六个动作，但我觉得也不仅仅只局限于这六个动作，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朋友来说，又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体现自己身体衰老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始终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这才是我们大家最应该看到的，或者说是最应该去关注的点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